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三，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回望这一年，我们感觉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的突发事件啊，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今年的这个股市啊，是跌了一年啊，那还有很多的行业呢，都面临着很大的这个调整。那此外呢，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收入啊，涨了没有啊？明年的工资啊，会不会加？今年的年终奖有没有戏？其实啊，生活在大城市，我们多少都会被经济形势啊，会被我们周边的一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他们的现状所影响。所以说啊，这焦虑感也是很多大城市人的一种常态啊。但是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指标来看。比如说企业愿不愿意招人，是招得更多了，招得少了，还是说在裁人？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些指标，就能够感觉出来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所以我们不需要太乐观，也无需太悲观，我们通过事实，通过数据来说话。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解读一下2019年一季度的雇佣前景调查。这是基于万宝盛华集团刚刚发布的明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大陆地区的雇佣前景调查。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万宝盛华集团瑞信教育的合伙人孔文静。文静您好。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明年的一季度中国大陆地区的求职者预期获得一定的就业机会，有11%的受访雇主预期增加员工人数，有1%的雇主预期减少员工人数，69%的雇主预期维持现有的员工人数。那么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净雇佣前景指数为正的10%。首先得问一下文静啊，什么是雇佣前景？什么是净雇佣前景？ 雇佣前景就是我们在基于每一个季度会去从我们受访企业调查，看到他们企业的雇主在增加还是减少员工方面他的意向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净雇佣前景呢，就是我们在考虑同样一家雇主，我们参考了他的意向的增加人员的指数数量，还有他减少或者是裁员的人员数量以后的一个差值，是净雇佣前景。 好，那这是正的10%。 是的， 整体来说就是很多企业还是愿意招人的。 对的，还是蛮乐观的。 好，那这个正的10%可不可以理解是招聘的数量增加了10%，还是说我的这个意愿增加了10%？这两者有关系吗？ 有一定的关系。但您确实又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它应该不是人数，首先它不是一个净值。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指数呢，它是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意向和减少人员意向的一个差值。现在您提到的这个值呢，是这个差值之间的一个差距。那我们叫它指数。 好，就是反映在意向上面。 是的，是的， 就是你有多大程度想吃一个雪糕， 有多大程度想买一件衣服， 对的， 是吧？打这个十分是总分， 对对对，是 啊，你可以不买，就是变负，是不是？ 是的， 或者零，零是吧？ 对， 我特别特别不想买， 对对对对， 那可以负十分，是不是？ 是 啊，好， 完全可以， 是这么一个啊，就是代表一个心理预期啊，雇主的这个招人的心理预期。这么一个指数，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经济的风向标。 嗯，好，其实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些统计啊，谈到消费者的一些预期啊，比如说对于房价的预期啊，央行经常发布这样的一些预期啊，60%几的消费者认为当前房价过高，20%多几的消费者认为啊，这个目前房价怎样怎样啊，是这样。其实心理也能够反映出很多的这个指标来。 是， 嗯， 是。这个指标它其实为什么把它叫做一个比较公认的经济风向标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雇佣前景调查已经在全球范围已经做了55年了。 嗯， 55年，所以我们这个基础上面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在全球的受访企业超过6万家。 嗯， 那么这一次的发布的这个国内的指数呢，是在大陆地区，访问了4200多家企业。 嗯， 那其实这些企业之中呢，按我们粗略的一个评估，外资和国际型的企业占比还是超过了2/3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风向标意愿呢，其实我们可以折射出看到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策略和方向吧。 嗯，好，那像4223家企业去调查，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般情况下面最直接的就是，比如说在下一季度对这个用工的，首先整体的用工人数上面的一个预期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有没有裁员的一个安排？然后在具体的岗位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配比的差异？再具体一点的话呢，甚至在我们细节的内部报告里边会有这个每一个岗位它不同的职级之间的差异。 哦，估计会有听众朋友说，肯定没有问到我们公司。这个问题确实啊，公司这么多是吧， 是 千千万万。那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受访企业的规模，分4个类型，微型企业就是少于10个人的，还有小型企业10到49人的，中型企业50到249人的，以及250人及以上的大型企业。 是 啊，那么其实不同的企业之间呢，他们的这种啊雇佣的预期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嗯， 我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就是大企业更愿意招人一些， 是 它这个净雇佣前景指数是正的21%，中型的和小型的是13%和7%啊，微型企业相对保守，但是也有2%。 对对，这个差异其实大型企业的这个雇主的预期一直都很强劲。 嗯， 也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在特别在这个经济下行，大家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去泡沫的一个阶段的开始。 嗯， 那么在这个经济情况下面呢，其实大型企业的稳健就会凸显出它更好的优势。 嗯， 那在这个前提下面，相对的这个指数，注意我们现在谈的是净雇佣前景指数，所以它会比较高。 嗯，好，其实这也反映出大家择业观了，就是大家都希望去大平台大企业。 是的， 但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有些企业融资了啊，它确实用高薪从一些大企业或者中型企业里面挖了很多人过来啊。 对， 所以大家也要更理性的看待，就是你在什么时候跳槽 是 更合适一些。 对， 嗯，如果在这个刚才你谈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跳槽的话呢，你从大的机构去到了小的微型的公司的话，就要考虑到你们的公司是否能够承受起这个波浪。 对，或者他个人能否承受得起这个波浪。 嗯，是，总体来说呢，还是这个船大更稳一些哈。 对对，而且我们一直看这个，比如说我们从这个雇佣前景调查从个人端的角度看呢， 嗯， 我们一直比较建议大家考虑自己的职场发展是也是有周期性的。 嗯， 它很难，其实正常来讲，如果一个新入职场的年轻人到一个部门经理的这个位置，如果正常来讲应该是5年。 嗯， 那现在其实明显我们看到部门主管的年龄都平均偏低，那其实在过程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超越，它最终会有一些底层上的问题。 嗯，就是说你如果感到一个 不好的周期的时候，你原来的问题就会充分暴露出来了， 对的， 是吧？你的根基不会很稳，是吧？ 是。 你在一家公司，你所做出的贡献，你所积累的人脉，你和老板的关系， 对， 都会有所动摇。 或者是说，可能你认为你在这家公司做出的贡献，可能不是你的贡献， 嗯， 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个风口上面得到的一些红利， 是。 但是有没有把这个红利沉淀下去？那就要看个人本事了。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次调查当中所反映的各个行业啊。其实有人说了啊，这个各行业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嗯。 但是我看到在调查当中，还真的是让我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各行业的这个净雇佣指数啊，虽然有高有低，但是都是正的。 嗯。 我们一起啊来说一说哪些行业的雇佣预期是比较强的。 嗯，现在。一直看来呢，从18年到现在，目前19年第一季度一直以来都是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雇佣前景预期是最强的。 嗯 嗯，这三个行业它其实也在国内相当于是比较 leading 的那个行业，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内容的关键是因为，如果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金融保险一直是用人比较多，然后它还是在一个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移的过程，所以它还是需要用人。二一个是比较有钱， 嗯。好，当然我们没有分到各个岗位上来说哈。 对， 你比如说金融和保险行业，它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吧？它是销售的人居多，还是说某一类的技术含量的高的人居多？这个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统计。嗯，但是能看出来，就是这个行业你要想找工作，至少比去别的行业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我们不考虑专业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话， 对对对。 数据显示呢，一季度明年一季度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雇佣预期还是比较积极的，净雇佣前景指数是12%。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呢，和现在也就是18年的第四季度相比啊，上升了4%，上升这么多。 对， 所以大家对于明年还是偏乐观的。 对对，如果我们从这个预期上，比如说我们看现在目前报道上的一些新闻热点词汇，保险业其实现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的消费心理已经开始从保险的理财角度开始往 保障， 对对，保障角度去转换。那么其实这个行业里边的人员的更迭和企业的需求它也是有变化有增加的。 嗯， 金融的话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断过这个热点词，包括区块链啊，还有这个 AI 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啊等等。还有投资房地产业呢，其实是从自己的传统的开发的角度往这个深度服务的角度转换。 嗯， 我们服务的很多企业当中，他们已经开始往延展的很多方向去做自己的开发。 嗯，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好，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2018年整个四季度的这个需求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人才雇佣预期一直是在下行的，只是到今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包括到明年一季度的时候，这个曲线才是有了拐角往上走。其实这个我们回望一下刚才我一开始所说的，今年股市一直在跌哈， 对， 包括金融去杠杆， 对， 是吧？包括很多这个互联网类的这个金融公司啊， 嗯， 是在这个调整，也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大势的变化。 其实预期我们再复盘一下的话，还是能够有机结合起来的。 对对对，甚至我们要考虑一些季节性的一些影响。 嗯，是的。好，第二个我们来说制造业哈，未来三个月制造业的雇佣预期还是比较温和的，净雇佣前景的指数为8%，季度间相比呢是不变的，和今年的一季度相比还是保持稳定。 嗯 嗯，就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有过一个高点，但是明年一季度和今年除了年终那个之外啊，全年来说都维持稳定。 是是，不过这个行业它一直以来在所有行业当中都是最稳健的。 嗯， 所以这个变化就或者这个不变它也是很正常。 很正常哈。 对对对， 其实制造业呢这个领域也包含了大量的这个劳动力就业人员。 是 啊，其实制造业的稳定也能够感觉出来，就是咱们经济还是 偏稳定的。 对对，嗯，确实是。 是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行业啊， 嗯， 矿业及建筑业。这个呢，从今年的这个年中相比，一直到明年的一季度都是在增加的。这个明年一季度的净雇佣前景，呈现出近三年来最强的一个雇佣预期。换句话说呢，是达到了从2016年以来的一个高点。在明年，净雇佣前景指数是增加9%。我们怎么来解读？ 这个角度的解读，其实比如说我们说到，先说矿业， 嗯， 矿业它其实跟一些科技企业是挂钩的，所以我们要具体去看是哪一部分的矿，显然应该不是煤， 嗯， 那这些发展它真正的这个切入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延展到科技企业。 为什么矿和科技企业有关？稀土 还有硅， 嗯， 等等，这些有一些 有色金属， 对对，是有色金属的这个角度， 嗯， 它不一定跟能源挂钩，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角度。那么在这个里边，其实它的用工预期为什么会旺盛？因为当我们想象到了这个科技的角度，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是极其缺人才的， 嗯，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的一个方向。 好，但是矿业里面的人才不会是这个 IT 类的那一类人才，是不是？ 不是。 但是呢，就是说有带动作用，就是科技型企业它能带动 材料学方面， 嗯，的这个人才的需求，是吧？ 对的。 好，那建筑业应该跟这没有关系了吧？ 建筑业是类似于这种智能楼宇， 嗯， 方向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土木或者是纯粹的一种劳动型的这种建筑业， 嗯。所以这个跟我们原来的判断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和趋势。 对的对的，就是建筑业偏环保节能领域的人才， 嗯， 还有就是很多建筑业的企业它是在往这个方向去转的。 这个我们单看数字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 刚才你所谈到这样的一个背景是访谈出来的吗？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匹配的另外一套调查叫人才短缺报告， 嗯， 在人才短缺报告上是能看出来的。 嗯，好，所以这也给大家一个就是未来转型的一个方向， 是 吧？ 是， 就有一些专业，可能你是去很多领域都可以， 对， 啊，你去实验室也可以，你去企业也可以啊，或者说你去某几个行业都需要，也许啊， 是的，是的。 那么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上升的阶段。其实矿业啊，是很有周期性的。我们看这个历年的统计啊，在这个2010年和2011年。年初的时候是达到一个高点，这个高点从2009年开始哈，那么从2011年一直往下走，期间呢有过几个起伏，但是到2013年一直是在下行的。 嗯， 2013年到2014年有过一个阶段的小高峰哈，那此后呢，在2015年又有一个小高峰，此外啊，再往下走呢，就是一直是比较这个平淡的这么一个需求哈，接近于不雇佣人。从2016年开始呢，又逐渐有往上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哼。 嗯， 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行业它在过去的这个周期里一直在探索一种创新模式， 嗯， 在抛弃过去的一些老旧的一些商业模式，在转型， 嗯， 那么在转型过程中上下起伏的这个状况是比较正常的。 好的。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调查当中，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互联网领域啊，原来这个他们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商业机构所发布的这个招聘量来看的话，互联网领域的招聘数量是不如原来高了。那在这次各个行业的这种预期当中，反正互联网行业是没有排在前面了。排在前面的，刚才我们介绍到了有金融啊，有矿业，还有制造业啊， 是， 还有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服务业啊， 都是民生相关的 啊。 对的。 为什么这个互联网没有了呢？去哪里了？ 嗯，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我们要沉下心来去看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 嗯， 和它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嗯， 那互联网的这个本质上的商业模式，它到底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呢，还是知识密集型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但是今天先不解答。 还是资本密集型呢？ 我们都可以去再观察一阵子，应该在下一个季度会有一些更明确的答案。 嗯， 反正数据显示他们更谨慎了， 包括资本也很更谨慎了、 嗯、 包括从业者也更谨慎了、 嗯、所以就没有进入这个前五六， 对的、 嗯、是吧，没有， 对的， 嗯， 就烧钱肯定不是一个模式。 嗯，其实服务业呢也是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群，和制造业一样哈。那这次我们看到未来三个月服务业的雇佣预期也是适度的增加的，净雇佣前景的这个指数是正的9%、嗯、和目前四季度相比还是稳定的，和去年同期相比啊，这个预期也是维持不变的。 嗯，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未来这个就业还是应该偏谨慎的乐观吧，是吧？也不能过分的乐观，是吧？ 对对对 对，毕竟这还是一个预期，是吧？ 是，预期还是要看匹配度的。 因为服务业呢，其实它也和大家的消费意愿有很强的这种关系啊。 对， 好，所以应该来说呢，就是企业主们对于明年的发展还是偏向于哈更好的一个领域。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就是哪些偏弱一点点。 嗯， 除了刚才所谈到这个互联网之外，你那边还有哪些数据？ 我这边还有一些数据，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看完乐观，我们看一些小小的问题和调整吧。 嗯， 现在比如说在区域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的。 嗯， 就是在一线城市，它的整个指数和提高还是蛮积极的， 嗯， 能超过平均值的10个点，能达到至少达到11个点，就多一个点也是很多的了。但是在西南片区，比如说像以成都为辐射区域的这个经济地区呢，整个雇佣的净雇佣前景指数只有7个点， 嗯， 它相对会比较的预期会比较的谨慎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差异。那在目前的这些招聘的这个企业的规模上面，像刚刚我们一直谈到了这个大型企业的积极和强劲，但是我们同样要关注到一些微型企业、小型企业的一个谨慎和保守，和将来面临的一些压力。嗯，大概的方向是从企业的角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雇佣前景从个人就求职者的角度去想的话，大家还是要关注，虽然招聘的意愿、 嗯、 意向很强烈，但是我们要看的最终还是入职的匹配度是否够、 嗯、 那我们就要关注到个人的能力啊，还有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否是理智的、客观的。 是，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重点谈到，就是说虽然企业有招人的这个意愿，但是能不能够招得到，大家愿不愿意去，这还是另外一回事，是吧？ 对对对。 下面我们来分城市说吧。 好 啊，首先我们来说几个大城市啊。北京的这个净雇佣前景指数是8%，和今年的第四季度相比啊比较稳定。 嗯， 整个一年来说的话呢，就是也还可以。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过完年之后呢是这样一个招聘量的高峰期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1月份的这个招聘数量跟全年差不太多。 对，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哈。对，那如果再往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北京地区的这个净雇佣指数啊，在这些年来看的话，好像还是有逐渐走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是。 是吧？ 是是是。 嗯。只不过呢，就是说明年和今年相比的话，或者说和2017年相比的话呢，这个变化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大。 不大。我觉得这个跟周边其他地区的发展强劲会有一些相关联度。 嗯。 比如说像我们武汉还有其他的地区，他都逐渐的想要去做第二总部的概念。 嗯， 那么这样会相对会转移一些人才到了当地。 嗯，好，上海的这个净雇佣指数呢，它是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 嗯， 它的这种指数是8%，连续2个季度的净雇佣前景指数都是8%啊。换句话说，就是上海这两年的这个雇佣预期是在逐渐提升的。 是。 嗯， 上海最近5年一直在深挖国际化人才的一个改革和发展。 嗯， 在企业的这个优惠条件，特别是自贸区的优惠条件上面还是蛮多的。 嗯， 它会带来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需求。 嗯、文静经常跑上海吗？ 会经常去，我们总部在上海。 是的， 对。 所以你经常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跑的话，你有没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包括今天上午在跟另外一个投资人聊这个用人的问题的时候， 嗯， 我们会明显发现有南派北派的差别，就是上海周边的从业者他更偏向于稳健型的工作和岗位， 嗯， 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打工型人才，然后北京周边特别以北京为主的就是创业型人才， 嗯， 差别还蛮大， 嗯，这个你们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我们其实像我们的这个招聘业务在整个集团当中是覆盖的全范围了， 嗯， 所以我们从外包的一线员工的招聘一直到高管的猎头招聘，我们每一天的数据报告一汇总之后，你很明显就能看到那个差距 啊， 因为我们招聘的这个需求里边它是细分到岗位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服务企业当中，我们企业容易归类，岗位一旦再作为一个维度归类进去，这个人才的差距和需求就很明显了。 就这边招聘的就是创业的多，或者说去创业公司的多。 对的，对对。 就那边呢，就是更稳健一点。 对对，职业经理人呢，还有一些甚至是一线岗位的需求， 嗯， 会更多。 嗯、好，很有意思啊，南派北派啊，在这个入职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不同啊。此外呢，我刚刚也接触了一位在上海做创业教育的嘉宾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录完了，会在这周五的时候为大家呈现。他也说到了，他说创业就以创业为例，上海和北京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很不一样 啊。 我们坊间有一个听说的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笑话，就是投资人很不待见上海的创业团队。 为什么？ 你太稳健了。过于稳健， 嗯， 不会打鸡血。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解读明年一季度的一个雇佣前景的调查，稍后见。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2019年一季度全国各地各行业的雇佣前景的调查。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万宝盛华集团瑞信教育的合伙人孔文静。文静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再来说另外的几个大城市吧。这个广州的这个净雇佣前景指数很高啊，11%正的，和今年的四季度相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我们刚才说到北京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哈，广州上升了4个百分点，那上海呢也是差不多是吧，和现在相比。为什么广州现在这么需要人才，需要哪方面的人才？ 广州现在应该是踩到了科技创新的红利，它的区域位置，它整个在整个广东省的发展的这些企业，现在都是属于强劲需要人才而且发展很好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它是受到这样的一个红利影响。 好，那么广州边上的这个佛山是不是也会受很大的影响？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强劲的这个发展是受佛山的一个开发还有它的一个引入带动起来的。然后佛山串联了广州市还有这个深圳的一些人才的一个需求。 好，我们看到深圳也是啊，净雇佣前景指数都是10%哈，而且呢比现在是上升了2个百分点，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也是上升了3个百分点。 是。 所以能够看到就是这块啊，华南地区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高的。 对对对。 那刚才谈到西南啊，成都，其实成都在新一线城市当中也是备受年轻人的追捧啊。 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雇佣前景指数是正的7%，但是和今年相比的话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态势。你怎么来解读？ 我们可能要看到的是在过去几年成都它的产业方向是相对可能比较单一的。很多互联网开发公司也会以成都作为一个第二中心去做他们的一个战略布局，所以现在其实应该是说这个区域的人 他的生活方式、城市人的活跃度都还蛮好，但后面进一步要谨慎，应该是在看后面的定位应该怎么去做调整。 哦，好，就是说前面去的人其实过得还挺这个叫闲适的， 对的对的， 所以再去的话呢就不如他们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了。 是，但是如果一旦产业发展的方向明晰了，还会有一个小高峰。 嗯，确实，就是每个城市它这种定位不一样，所以阶段性的也会呈现出对于人才，或者是每个行业的人才的这个需求的波动，是吧？ 是的，是。 嗯，是。好，刚才说的是不同的这个城市哈。 嗯。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规模的这个变化啊，就是如果我们以前发布的这种雇佣前景的报告拿出来和实际企业雇佣的情况做对比的话啊，在规模上有没有一些出入，也是检验啊这个预期准不准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谈到明年的预期， 嗯， 那么明年一月份的预期出来了，二月份的时候呢，明年二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再统计一下你们是不是按照预期来招人或者是来减人，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反映出这个报告的这种可参考性，是不是？ 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想强调这个雇佣前景调查哈，它是一个意向， 嗯， 这个预期是意向，是从雇主端的意向。那招聘和上岗呢，它其实是永远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 嗯。 那我们从预期和意向角度是一直很准确的，毕竟有55年的历史了，嗯。但是它到底在这个比如说一个季度的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它会不会有小幅变化，我们更多是要看个人端啦，是看候选人求职就业人才的一个匹配度的问题。 嗯，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企业主预想的太好了，太乐观了，或者说太悲观了，实际他需要的人或者是他减少的人和当时的预期不一样了？ 很少很少，嗯，因为企业在做这样的一个人才战略的时候一般不会拍脑袋的，也是会有自己长期以来的数据。那如果我们说在这个准确度上面的话呢，可能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差异会大，也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过于乐观和悲观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企业，大型和中型一般不会。 嗯，好，那么这样的报告对于求职者来说的话你认为有哪些帮助，对于他们来说可以寻求哪些指导，这还是比较宏观的一个报告。 对对对，我第一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会用这个报告去参考一些区域和就业意向方面的一个指数吧，然后更多的要结合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新闻，要去关注一下自己要想从业的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变化，可能会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雇佣前景调查。 嗯， 那么在择业的时候呢，可以参考的是企业的规模，企业你所工作的这个城市和未来想要去到的城市是不是能够达到你自己发展的一个预期。 嗯， 当然如果要从更多的个人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更建议从这个报告延展结合我们的这个人才短缺报告直接去看，因为在那个报告上面对个人的帮助更大，我们会细化到了岗位， 嗯， 每一个季度每一年的岗位的差异。 那个还没出哈， 那个对19年的没有出，18年的可以看到了。 嗯，好，所以大家求职或者说换工作啊换城市啊还是要看这个趋势，至少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要理性一些。 嗯，前段时间呢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就是很多的企业又是停止社会招聘啦，又是什么优化结构啊调整人才啊等等，老看到这样的新闻。那事实上呢就是大家不要被某些企业哈的一些行为所影响，那实际上我们还要看更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但是对于未来确实很多人呢也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心态变得不太稳定，那从各行业的发展来说呢确实也是面临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下行的压力在加大哈。那么作为职场来说，面对各自行业未来的不确定，因为其实未来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哈，我们怎么来学习，有哪些方式和渠道，特别是刚才你谈到的有一些企业转型他们需要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呢又在市场上很难找到，这该怎么办？ 明白。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真的很有意思，可以长期探讨。 嗯， 首先我们从这个雇佣前景调查报告来讲呢，看这份报告的人，他更多的是企业雇主和人力资源主管部门的领导。那在这个匹配度上面，他们会结合这个宏观经济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产学融合，还有一些职场背景提升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去满足这样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差异和状况。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跟江苏大学的海外学院一直以来都有在国际化人才的产学融合上面有一些合作。 嗯， 我们为这些海外的留学生提供在国内职场文化的素养培训。 嗯， 那么他们会有自己研发出一些创业的小型的创业的项目，我们会帮助他们推荐给企业，然后孵化他们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市场上去深化他们的自己的开发，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比如说在前年的年底，就是16年年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加纳的一个马上要毕业的留学生，他就是通过实习，我们推荐的实习呢，去到了一个做木材贸易的一个企业，在江苏当地的。然后因为他的整个 MBA 的一个背景非常好，然后他的就业的意向也蛮强烈的，这个企业直接奖励他100万，拿去自己回家创业去了。 哦， 然后呢， 企业入股啊还是给他， 直接就相当于种子轮投资吧。 哦， 这是一些我们在弥补的一个方向。那还有就是我们会长期的和各类型企业做内训的一个服务，但是我们会从这个雇佣前景调查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去给到企业一个咨询方案，然后再结合这个咨询方案和一些技能的差异空缺，提供相应的技能的培养。 嗯， 再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亚马逊的大数据工程师一起去做了很多企业端的非数据岗位的这种数据分析的培训课程，还有管理的数据分析课程，都反响还挺好的。 嗯，这是你们在做的一些工作是吧？ 对的。 啊，那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职场人哈，他们怎么来扩展自己的能力和找到一些有效的学习路径和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或者是跟大家也分享一两个这样的案例？ 明白。这个我觉得第一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去参考一些职业规划或者是人才测评的一些工具。 嗯，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服务机构里面，我都说比如说像这些职业培训啊，或者是一些公益性的网站上都有。 嗯， 做一些自己的就业职业兴趣取向的这些测评，它会有效的帮助你们个人去做一些职业规划。那有时候职业规划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的情况是大家看前人看亲戚，这个做得好那我跟他做一阵子，那个不好那不是很客观。那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长期稳健的发展，还是要看一个匹配度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转换的过程，我们叫它人力资源转换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你过去我们把一个人放在这个岗位上，可能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工具，我就在这里干好这一个专项技能就可以。 嗯， 但是未来的需求和发展一定是复合式人才，复合式人才就要有强烈的学习欲望。那你这个强烈的学习欲望怎么去开发呢？一定是要把你个人的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过去说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和结合要做得更好。 嗯，干一行爱一行啊，这个行啊，可以是传统行业，也可以是新兴行业。 对。 另外呢，你怎么爱法？有的人说我是敬业的那种爱啊，还有的人说是我从小就爱，发自内心灵魂深处的爱啊。 对。 那其实您的意思是说，最好是用热爱生活的那种热忱来热爱工作。 对对对。我看到的过去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这个教师培训，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会做这种内训师的培训。 嗯，就是在企业里面找一个 优秀的 业务骨干 啊， 然后把他培养为这个企业的 培训 师。 嗯， 对，然后我们一开始帮这个企业其实就是国家电网了，然后我们帮他开发这个培训师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曾经做过管理技能的人才，但是实际上最后出来通过测评拿到高分的这些内训师全都是技术型骨干，都是工程师，天天下到基层里边，爬到那个电线杆上去调整，去看基站的那些机， 就是一线员工呗。 对，然后他一直在深挖，然后去看这个业务里边的每一个环节，然后他就能够有效的去传递知识。 嗯，所以呢？ 所以这个人就最现实的就是这个被选拔出来的那群是他的在这个企业当中或者在这个领域当中未来的发展前景，他的薪酬翻倍就不止一倍两倍了。 嗯。 然后在我们意大利的这个汽车学院，万宝升华汽车学院呢，甚至我们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案例，就是依托意大利政府的一个委托，把失业的纺织工人，就我们叫 fabric worker， 选拔培养出一批来，然后如果他们具备了一些纤维和那个织物的一些底层的知识以后呢，用一个短期的培训把他们转换成一个手工，就是高端赛跑车的这个手工打造的这个， 做高端跑车， 高端跑车的这个 织物的工序， 对的，就因为它都是手工嘛，所以我们叫 fabric engineer， 它就转型了。转型以后，它的整个薪酬和它的职业发展就很不一样。 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手机壳，告诉你这是手工定制的。 对， 是吧，这跟那机械化流水生产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那这个工人他原来 他是个纺织工， 他原来是做皮包的话他就挣不了多少钱啊，现在做这个就能挣很多钱。 而且做这个他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工匠手工，他是因为依托了他自己过去的底层知识，他在选材，然后他在这个材料匹配度上面教会他一套软件的一个设计，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工程师。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需要去拥抱新的技能， 拥抱变化， 新的技术，是吧？ 对的， 新的市场。你刚才所说的这两个案例其实都有这企业主动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是 就是企业他会考虑让员工去做什么调整，或者说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是吧？那么从员工自身的角度来说，有时候大家会很迷茫，你有没有个人啊，不管是工作关系还是这种朋友关系啊，为大家做一些自己职业规划的辅导？ 有，还 挺 蛮经常的，就有时候饭局上面都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其实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底层的一个建议。我觉得第一呢，建议大家稳健，特别是大概年龄在35岁到50岁之间的各位，一定要求稳健，不要因为可能看别人谁创业，或者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要商业化就一定去做，很难。然后第二呢，一定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爱好做出发。就像我刚刚提到那概念，人力资本嘛，你要先生活好，生活健康，然后你才能做好更多的事情。 嗯，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有这样的做的还不错的转型成功的人吗？ 有，而且这个已经被我们美国的公司已经做成了一个项目，雇佣，就是现在我们在跟那个美国的很多制造型企业做雇佣金的一个转职服务培训。那其实就是来自于比如说我们一个退役军人退役以后能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小波这个退役的军人呢，他一直研发，他喜欢一些电线啊设备啊条条弄弄的，天天 他原来是做技术的吗？ 他不是啊， 啊， 这是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对，他就是爱好，他调试设备，然后做一些小型的一些手工，然后把它结合到一些高科技的技术里边。那么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呢，他在参加退役后参加了一些考试和工程师的一些职业的认证以后，他就很容易进到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企业当中，变成一个工程师，哪怕就是一个很初级工程师，他的提升 前景是很广阔的。 嗯，这个实现了就业路径的转型了。 对，就是我们说的人才的有效转换。 嗯，那这个关键是他喜欢倒腾这些小玩意儿，电子电器设备是吧？ 对，这个其实就是企业很难去影响个人的一个问题。 嗯，那关键问题是他倒腾这个怎么和后面的就业连在一起，有没有人中间给他点拨一下，或者说让他去报个班，系统的学习一下，考个证？ 明白，您问到了一个很关键问题。现在国家在解决的问题就是跟各类的职业型院校去做职业化人才的培养。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就是我们瑞信教育会定期的结合这些雇佣前景调查和人才短缺报告，提供是当下非常紧缺的技能培训。 嗯，好，其实说到这个技能培训，刚才文静也谈到了，这也是明年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啊会重点打造的一个项目哈。 对， 这个领域其实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就是就业困难人员的， 嗯， 也包括呢在岗人员的哈。其中在岗人员呢，有一个亮点就是要恢复这个师徒制哈。 对对。 啊，在一些大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哈，又让这个员工哈去拜师傅了啊，但是跟当年还是有所不太一样的。 是， 嗯，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试点，比如说在首钢啊，曾经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先行的试点。试点之后呢，发现这些参与的员工的薪酬都上涨了，啊，薪酬都上涨。我当然我想，除了这个历年的加薪之外啊，他们那种上涨应该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嗯嗯，是的， 是。所以还有就是刚才文静也谈到，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培训，那有一些呢是我们需要自己花钱的，没人给报销的，啊，还有一些呢是国家有补贴的， 对， 啊， 对，就像比如说我们的合作伙伴上海电气， 嗯， 他们有一套智能制造工程师的一套培训，还有一套工业机器人的工程师的培训， 啊， 这就是上海市政府补贴出来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具有上海市户口或者是具备的这个报名条件的在当地就业的人才，他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个考试，拿到证书以后呢去人社局去提取补贴，就返还考试跟培训费用嘛。 此外呢，这个我们看到的个人所得税的这种一些修改也看到了，你继续教育也可以去抵课税， 是， 所以还是有很多方面嘛。刚才我们谈的其实是一大类啊，就是个人呢要去通过这个培训的方式实现就业的这种转型啊， 是， 以及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更加的重视这个职业的规划啊，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结合刚才所发布的这个雇佣前景的调查啊，我们找工作啊，包括换工作也要顺势而行，顺势而为啊。 对，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哈，文静做客职场帮帮团。那么随后呢是为大家播出的北广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这封信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书写的永远，爱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